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于是我们一时佛在王舍城其舍屈山中与大比丘众1250人。菩萨摩诃萨十千人区，嗱咁啊呢一段经文咧，一般讲咧叫做罪分，咁啊亦都系六种成就，嗱咁啊六种成就咧就凡系啊每一部经都有佢所讲嘅道理，有听经嘅人，有讲经嘅时间，有讲经嘅主法人，亦有讲经嘅地方。要问当时咧系有几多几多人啊参加，咁嚟到六种成就。嗱，咁有呢六种成就，呢六件事证明呢一部经咧有来处，亦即是佛所讲，就唔系我柯难咧系自己讲出嚟嘅。所以话如是我闻，嗱咁啊如是咧。最简单讲就是指法之前就是指出此一部如是的大宝积妙慧同女经啊，是我柯难是亲从佛闻，绝对就不是第二个人所讲，亦不是第二个人自己做出来，是佛所说，而我柯难呢是亲从佛闻，即是绝对就不会有假了。咁啊，佢哋指法之持，第二佢就信信之持，佛法如大海，道理好深广，好阔大。我哋一个学佛嘅弟子啊，包括在家出家，一定啦吓，要好好地个学。对于佛理所讲嘅道理咧，我哋一定要相信。相信之后啊，我哋一定要依照所讲嘅道理咧，系切实咁样嘅奉行去受持，就可以得到咧呢个真实嘅受用。假如我哋又唔信，又唔随顺佢修学，咁呢个效果一定就无你份啦。所以第二个就信信之持，嗱第三就显理之持啊。就显示呢个中道嘅实相理，咁就话如是此一部妙慧同女经咧所讲呢个道理啊，所谓该佛系如是讲，现在佛系如是讲，未来佛咧亦都系如是讲，呢种道理啊系永恒不变。咁啊，既然不变啦，不动。就叫做如，嗱呢种道理佛所讲嘅咧，绝对唔会错。我哋能够依之去修行，肯定咧得到有好大嘅好嘅效果，绝对系对嘅，唔会有错嘅。咁就叫做是啦。嗱，我就系指呢个随世嘅假我，本来在佛法嚟讲咧。套处是讲无我，我本来空。嗱，咁如果我本来空啦，点解又讲呢个我闻呢？就系、是、柯难尊者系随顺啦呢个世俗世，因为世间嘅人每做一件事系我去做事，系我去上班，或者我去银行，我呢间屋，或者我呢一部汽车。总之无论一件事又好，一种嘢又好咧，总离唔开有呢个我字，即系表示所提出咁多嘅物质咧，都系我所有。嗱，咁既然系我所有啦，当然你就唔可以侵犯啦，你绝对唔可以霸咗我，亦都唔可以破坏我啦。如果你霸咗我、破坏我咧，咁有交打啦，可能官司都要打啦。呢啲咁样嘅后遗症咧，纯粹系一个我咧，系为出发点。所以佛教就讲无我啊，有我亦有呢个我见， 如果我都尚且无，坚持呢个我见咧，咁啊既无我见，就冇咗你嘅执着，对一切事都系随和，你就唔会有咁多嘅是是非非，有咁多人我斗争发生啦。但系由于现在跌入经典，为着令众生啊得以受持读诵嘅时候咧。对每一部经有如是我们做经题的呢，对这部经呢是生起一种信仰，生起一种呢由信仰而依教奉行，绝对没有半点的怀疑，所以柯南先生就随顺世间呢，就说为有个我，其实这个我呢就不是这个生生灭的我，乃是发生真我，是无生无灭，不过随顺这个世帝故而说呢，此一部经呢是我柯南亲从佛闻。那么闻呢就是听闻，就是由这个耳根发耳识而到达这个音声的地方，你就听到了，那就叫做闻。但我闻呢就不是闻其他的事事闻闻，那是闻佛说到此一部是大宝积经里面呢其中一品一段叫做妙慧同女经，是我柯南亲从佛闻。这句经文就包括信成就，包括这个闻成就。一时就是佛讲经说法的时候，这个一时是无定体的，世界各国这个历法不同，由于这个日出日落的关系，所以亦都有些地方呢是时间早一点，有些国家时间是迟一点，相差是很远都有。所以这个一时呢就不是说单止我们下午一时，以共呢夜晚凌晨的一时，这个是没有准则的。所以这个一时呢根据偶益大师讲啊，是说思之道合，听说的究竟那个时候呢就名为呢叫做是讲经的时间啦，就是说佛以及他的弟子都聚会在那个地方啦，那么来亲近佛啦，所以佛就为他们说法，那个时候呢就是讲经的时候，那么无以明知呢，所以说为叫做一时，就是说讲经那个时候无所谓上午下午，无所谓几多点钟，所以这个一时就是讲经的时候。那佛呢就是为说法之主，中国话呢称为叫做国，就是说佛呢是一个国悟之人，绝对不是一个愚痴之人。那么佛是有三种的意思的，即是各自有三种意思。那咁啊，一种就叫始觉，一种叫做究竟觉。咩叫做系本觉咧？本者就系根本，觉就觉悟啊，就系讲我哋啲众生啦。从根本上，我哋本来个个众生都系有呢个觉悟嘅佛性，有呢个觉嘅理体。唔单话我哋人系有，乃至畜生。一切的异类鬼神都有他这个本来觉悟的体性，即使是世间一只蚂蚁咁幼细都好，他都有这个本觉的体性，和佛呢所证的同样咁广大周圆，绝对不会说因为佛是正得好像是多些大些，但这只蚁仔呢好像是细些是少些，没有这样的理论。这只蚁仔这么小，我们的人这么大，就纯粹呢所谓这个业力不同所招感的啫。其实它这个本体呢都是一样的，并无两样，所以说诸佛正知是无有增加少许，众生迷知啊不会有减少的丝毫，迷与悟不过一个有修得，一个就得而已，其实迷之悟呢都是绝对平等啊。所以《法华经》有一品呢叫做常不轻菩萨品， 咁上兵菩萨咧，佢就系见到人啊，佢叩头。唔论你系咩身份，男又好，女又好，在家出家又好，都去见到人，佢就叩头。嗱，咁佢本身系个出家菩萨，如果遇到啲出家人叩头啦，都仲冇问题啦，大家同道嘛，系咪尊重对方？但系佢遇到在家人啊，佢就系咁叩头，亦都系咁顶礼尊重。咁啊，好多在家人咧就真系啦，唔敢接受啦，所以就问佢个法师啊，我你系个出家人啊，你点可以帮我哋在家人顶礼呢？咁啊，上宾菩萨就讲：我不敢轻于汝等啊！佢话汝等都系未来之佛，我唔敢咧轻视你哋，唔敢咧睇小你哋。佢话你哋都系未来之佛，当然就唔系现在啦。你现在未成佛，你将来有朝一日所谓因缘时节到啊，假借呢个修德之功咧，你亦都可以成佛啊。咁既然你将来有朝一日都可以成佛啊，所以我就顶礼啊，系未来之佛。嗱，我哋从呢啲道理嚟到去觉悟一下，我哋做一个佛弟子，千万啦唔好贡高，唔好我慢啊，更加唔好咧睇唔起人。其实啦吓，外表上好似你啊高啲，我就低啲。其实啦，人人都系同一体秤啊。好似今日民主社会，大家都有一票。如果投票嘅话，你系百万亿万翁个富翁，又系投一票。我系扫地嘅啫，搵食，我亦系有权投一票。呢、这个人权系平等啊！你可以做大官，有朝一日咧，我亦可以做大官啊！呢啲就叫做平等，本来系如此。所以第一个角度叫做本觉啊。一切众生与佛是同一觉性，本来是如此，并无两样，那就叫做本觉了。第二个就是此觉，就是说既然本来这个觉性是大家都有份，诸佛正知无有增多，众生迷知都丝毫无减，既然这么平等了，为什么他就叫做佛？受到千千万万亿亿万万的人尊敬尊重顶礼，他说我就好似啊，人哋见到我都惊咗，我都要走，同做朋友都冇机会嘅。咁啊，点解咁差得咁远呢？咁唔公道呢？呢、这个就系关乎咧有修德以及冇修德嘅分别啦。就诸佛及大菩萨。他有这个修德之功，将究竟烦恼灭尽，究竟正德不生不灭的涅槃，那就名为叫做佛啦。那我们众生迷，从来不信佛，从来不依这个佛法的道理去修持，所做的并无半点善的根性，通通都是那些恶的业力。你有没有发展不向这个六道中轮回生死打转而不停息呢？那么家我们既然明白这个道理了，释迦牟尼佛可以从凡夫为中修行，是究竟成佛。那我们明白到佛是可以，我们也都可以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呢，就开始讲了，那么就始讲。开始明白这种道理，我们就不要看小自己，所谓匪亦丈夫，都我亦矣，佛乃至其他十方诸佛可以从凡夫为中修行，断烦恼了生死，而成到究竟觉悟本体的真理，他可以得，我亦可以得啊！只要你肯觉悟，不要再做那么多罪业，不要固执，不要那么多的我见，不要那么多的指手画脚的话，那么你都可以修行，将来所证是同佛一样啊！我们明白这种道理，从前不知，今日明白了，所以就开始觉悟了。那么开始觉悟呢，从这个 教理嚟讲咧，就叫做系明智慧宗。在呢个明智呢个名里边咧，你系叫做觉悟。但你虽然系觉悟咗，你未曾真正起行，所以我哋咧就依照佛啊任何一种嘅道理去修行。咁啊，由于修观之力故，所以名为叫做观行积啦。咁渐渐咧，从呢个明智慧中修行，伏于烦恼，名为叫做观行积啦。嗱，咁啊，由呢个观行之力断呢个粗烦恼，相似见佛性系相似，唔系真正见，好似嗰啲黄铜同嗰啲黄金。罩下眼睇下，佢嗰啲唔识得分别嘅人啊，当然金铺嗰啲人你就呃佢唔到啦。我哋普通嗰啲人，你揾一嚿黄铜，揾一嚿黄金，同样咁大，同系咁嘅样咧，你叫我哋去拣咧，可能就拣到嚿黄铜，就唔会拣到个黄金。点解？因为都系咁嘅色，都系咁光亮。你唔系真系彻底明白嘅人咧，你就好容易混错。就将嗰个黄金就当黄铜，将那个黄铜当黄金，结果就攞咗个假嘅黄金。呢、这个假黄金咧，不过系相似，佢系好似嗰啲黄金咁嘅样，其实就唔系真正系黄金，所以佢就相似为宗啦，相似即啦，佢所有由观行伏住嗰啲烦恼，暂时不起嘅啫。所以佢就相似见佛性，等到嗰啲烦恼一起嘅时候咧，佢就见唔到噶啦。咁啊，叫做相似慧。嗱，咁啊，由呢个相似慧中再加工进行，破一份无明，正一份化身啦。咁就名为叫做分正即嘅觉悟啦。嗱，咁啊，从呢个分正慧中。分分慧慧断烦恼，慧慧是破无明，慧慧是正法身理体，那就名为叫做分正即啦。到到最后再进一步修行，破除最后一份的生相无明，解脱最后一份的微细生死，那就究竟成佛啦。所以名为叫做究竟即啦。嗱，咁啊，究竟即咧就叫做究竟觉，三觉中叫做究竟觉。呢、这个相似慧中咧，就系、是、包括啊，所谓明智慧、相似慧、观行慧、分正慧，包括呢几个位置。到到第三种嘅究竟觉咧，就系属于咧呢个究竟即啦，即系将前嘅所经历嘅一。一切的行为断晒一切的烦恼，了脱这个微细的生死，就究竟成佛啦。所以觉是有这个本觉，有这个止觉，有这个究竟觉，三种都具足，就名为叫做佛啦。我们都是可以一样，最紧要你觉悟，最紧要你去修啊。俗语话唔怕念起，就最怕觉迟。你有妄念生起，你有烦恼生起，冇问题，因为我就系凡夫，我就系业障嘅众生啊。既然系凡夫嘅业障众生咧，咁咪一定系有烦恼，咁咪一定系有妄念，一定咧有好多是是非非。嗱，我如果能够觉悟呢啲是是非非。都不是实有的，觉悟一切法无非都是我执我见所造成，你不用理他，只要人觉悟不再做，妄念不再生起，你当下就是一个圣人，你当下就是一个觉者。那么佛就是说法主成就了，因为所说的经法是佛说，不是其他人说，我们所读的经，所研究的经典呢，都是佛说的，所以就佛就说法之成就了， 那在这个住咁嘅意思，就系、是、住喺嗰度，响嗰一度系边度啊？就系、是、王舍城。嗱，咁乜嘢叫做王舍城咧？王舍城就系当时在世时候有个国家叫做摩羯提国，咁呢个国家嘅首都就系响呢个王舍城。舍就舍宅啦，王嘅舍宅，咁叫做王舍城啦，就系、是、摩羯提国嘅首都嚟噶。咁但呢个摩羯提国首都呢个王舍城咧，佢嗰啲楼房屋宇啊，就唔似得我哋今日起得两三层楼咧，大体上啊都系红磨泥石钢筋，咁啊肯定，除非你故意打烂佢，整冧佢。如果唔系依足呢个材料去做，一家三几层楼用红磨泥石屎铁起嘅咧，随便啊挤佢一百几廿年，咁啊绝对唔会冧，不过旧嘅啫，即使少少个火烛咧，都唔会有大问题。咁啊，但呢个王舍城咧，嗰阵时由于冇今日呢啲科技，有红磨泥。咁又冇鋼筋，即使有沙石，沙石嘅全世界到處都有噶啦，但冇鋼筋冇水泥，你又真係起唔到啊！連普通嘅磚都冇，係用咩起呢？就是、王舍城裏面啊，包括國王個王宮殿，乃至一般做官嘅或者一般普通嘅平民百姓咧，所住嘅都係茅草搭成嘅屋，咁亦即是我哋所話茅棚啊。嗱，咁既然用呢个茅草搭成嘅屋啦，当然好容易啊，火烛啦，咁啊因此烧完又起又做，一做完又起就好麻烦。烧又起，起又烧，所以呢个国王就下令，佢话以后无论边一家火烛烧咗之后咧，就唔准再起，再响呢个炉子里边啦。搭翻一间茅草屋，通通俾佢搬到离王舍城啊，好远好远嘅郊外，绝对唔可以再响呢个原地方里边咧起翻一间屋啦。嗱，咁呢个法律嚟嘅，咁啊呢个国王讲起个法律之后啊，咁啱真系得咁巧啦，就火烛就唔系外边啲楼房屋要火烛，系王城啊，系个王宫火烛。嗱，咁既然皇宫都系用好多地方都系用茅草搭成，你既然下令所有烧咗嘅火烛之后嘅咧，唔可以再响呢个原来嘅地址重建，咁呢个法律系你定噶。咁既然你定咗呢个法律，跟住你就皇宫火烛，虽然你系皇宫，你系皇帝，你唔可以唔遵守啊！所有法律之前。是人人平等啊，咁呢个国王啊亦都无可奈何，就因此将呢个皇宫咧，就如、是、一般嘅老百姓一样，就搬到郊外好远嘅地方咧，来到兴建。咁啊，由于系国王啊，都响外边兴建啦，咁啊，跟住国王做大官，嗰啲所谓达官贵人或者皇族，都跟住呢个国王咧。就离开呢个原来个王舍城，就去到咧好远好远，系现在咧呢、这个国王所起重建嘅地方。嗱，咁啊，既然国王大官大臣都系咁一般喺外边啦，咁一般嘅老百姓咧，咁啊亦都同样啊，即使唔火烛都搬啦，都搬到国王嗰时一齐，咁就变咗咧。原来呢个旧城个王舍城咧冇人住啦，就通通都搬到去咧同呢个国王一齐嗰个地方，咁呢个就变成咗新个王舍城，嗰就系一时佛在王舍城。嗱，奇遮屈咧就系、是、一个山嘅名，咁中国话佢就灵鹫山啊。嗱，咁啊灵鹫山咧。就當時佛在那個地方講經啦嚇，咁啊應該咧就係好興盛嘅，所以我哋而家上供啊，南無靈山會上佛菩薩， 應該咧就好仰慕呢一個地方。咁我亦都因為仰慕呢個地方啊，我哋曾經組過一個團朝印度去朝聖，當然都少唔甩去參觀呢個靈鵲山啦。咁啊，呢個靈鵲山都幾高下嘅。而如果老人家咁啊掹上去咧，佢又冇車坐嘅，一定要行路。咁啊掹上去都幾索氣嘅。如果我冇記錯，大概要行半個鐘頭到，先可以行到上個呢個靈鵲山。嗱，咁啊，既然我就學經聽法師講經，咁啊講到靈鵲山咁風光，係喺嗰度説法，當然又以為就好大嘅地方啦。點知上到佢一睇咧，係真係咧好簡單，好似鄉下嗰啲鄉村啊，割咗禾、曬禾嗰個地堂仔，係少少個紅毛泥。應該咧，我記得啦嚇，如果長唔會超過十尺，闊嚟計咧應該都唔會超過七八尺，都唔係丁方嘅，只不過都對直咁啊，長長地係十隻八尺咁嘅啫。咁啊，仲要俾錢啊，俾香油錢咧，先可以行到個裏邊。咁啊，對住一個石頭，佢亦都冇佛菩薩供養啊，係一個石頭。咁啊，對住個石頭咧，咁啊，頂幾個禮，叩幾個頭，都表示咧，佢就到過靈鵲山，到過靈山啦，亦都叫做拜過佛菩薩。咁啊，後來我都問下嗰啲人，好似管理嘅人，我話點解靈鵲山在經常講啊？咁啊，好風光嘅，佛在即説法，動不動都幾多千千萬萬人嘅。我話點解周圍都係山，好似陷咗落去，根本就隨便你真係通通響虛空中，如果企都冇地方企嘅。咁佢個答案就係話咧，要經過幾千年。呢、这個地殼嘅關係啊，好多地方嘅山都陷落咗啦。我一望就的確係靈鵲山就特別稍微高少少，咁啊周圍咧好多陷咗落去，所以呢都可以講屬於個歷史嘅沉積啦。我哋亦只有相信，咁啊佛咧確實咧係喺呢個地方咧係宏經演教，亦都風光過一時。當時講經嘅時候咧，係好多諸大菩薩乃至到小乘人乃至我們普通的凡夫俗子都是在這個地方呢聽佛開示講經，是受佛的教導，所以此一部大寶的妙慧同女經呢，就是佛呢在王舍城，離王舍城沒有幾遠，有個山叫做奇遮屈山，即是靈鵲山那個地方講的。咁當時講經我都話好風光，咁與呢個出家嘅人有幾多呢？佢話與大比丘眾啊，係1250人區，與者就係共也，共同當時咧大比丘眾啊，比丘就係男子出家受過250比丘戒嘅，都名為佢就比丘啦。大呢就表示呢一種比丘呢，唔係小乘嘅比丘，唔係話自顧自利不度他人不發菩提心嘅比丘，就係屬於呢佢心量大、智慧大、神通大，在在處處做佛轉輪發菩提心，廣度眾生，與眾生結法緣。由於佢嘅心量大、智慧大、神通大、菩提心大，所以稱佢為做大比丘啦。嗱，眾咧就係好多咁解，就係話只是當時發喺王舍城啊靈鵲山地方講出一部大寶積妙慧同女經咧，大比丘在座有幾多啊？1250人，係有1250位人，嗱，咁呢個數目就係話1000個人，就係三加士波啊，佢三兄弟本來都係外道，但係後來咧受咗佛嘅教導，受咗佛嘅薰陶，因此佢哋通通咧捨棄呢個外道法，而歸依佛，隨佛出家， 嗱，咁佢呢個三兄弟係外道嘅頭嚟，所以佢手下咧就係、總共有1000個弟子。咁啊，連埋佢子在內，咁佢一歸依佛，從佛出家咧，佢所有底下1000個弟子咧，全部都跟住佢去隨佛出家，咁就變咗1000個人咯。咁啊，當時亦有穆建連同埋啊舍利弗，咁啊呢兩位兄弟咧，佢原先亦都係外道嚟嘅。後來咧，佢亦都咧捨棄呢個外道，而咧帶埋佢自己咧200個弟子，佢兩兄弟咧每人坐下有100個弟子，咁啊兩兄弟加埋200個弟子咧，佢亦都係仰慕佛，所以放棄呢個外道法，嚟到咧係歸依佛，隨佛出家。咁啊，點解啊佢會有咁大嘅勇氣咧？就因為佢呢兩個兄弟啊，即穆建連、舍利弗咧，佢個外道師傅叫做沙賢行智，佢死咗啦。咁啊死咗兩兄弟咪梗係守孝啦。咁啊跟響佢師傅嘅左右啦，同埋佢200個弟子咁就圍住佢個師傅。咁冇幾耐咧，佢個師傅突然間坐起身，一般人梗嚇一跳，咁死咗都會翻身坐喺度係嘛？咁佢就話師傅。點解你就起身噶？佢問一問，佢就哈哈大笑，嘻哈大笑。咁個兩弟就話：師傅啊，你死咗又會翻生，而且生身之後咧，仲嘻哈大笑啊！佢話：你笑乜嘢啊？咁佢話：我笑世人係愚痴。咁個兩弟問：佢話世人點樣愚痴法咧？佢話：離呢次不遠有個金地國。佢呢個國王咧就死咗，咁啊佢死咗啦，當然將佢落葬咁就算啦，人都死啦，咪將佢事後做妥就算啦。佢話唔係咁簡單，佢哋要佢啲夫人妃嫔咧同佢一齊陪葬，因為佢係皇帝，就要佢啲所謂啊王妃啊，通通都要陪葬。你話世間上嘅人係咪好愚痴咧？咁啊跟住咧講完啲番話之後咧。他就定頭又瞓翻低，咁呢次就真係走啦，再唔會起身啦。咁個兩兄弟又諗下，嗱，師傅有咁好嘅道行，佢有咁好嘅神通，俗語話呢一招咧，我哋未學到喎。咁啊，既然呢一招我哋未學到，咁啊，證明我哋所學就唔係嘅究竟，所學就唔夠啦。咁因此佢兩兄弟咧就商量，佢話我哋不如啦嚇，去外邊參學，就是、你去一個方向，就是、我去一個方向。唔論任一個方向，我哋兩兄弟如果有所發現，係比我哋好嘅，係值得我哋學嘅，我哋都要翻嚟係話俾另外一個聽，咁啊一齊咧去參學。咁兩個人立定咗呢個所謂合約之後咧。咁啊，各一方參學啦，咁就去到皇城啊。咁佢哋遇到一個咧好威儀齊整嘅出家人，就係馬勝比丘。佢行步平靜，威儀齊整啊。咁佢就問佢，咁佢話：你係咩人啊？你係信乜嘢啊？咁佢話：我咧就係出家人。是佛的弟子，咁當時佢就問佛，問佢啦，咁啊佛係咁好，你係佛嘅弟子，咁啊究竟啊佛同你講過啲乜嘢？佢就話俾佢聽，佢話諸法從緣生，諸法係從緣滅，我佛大沙門就常作啲如是説啊，即係話一切法。從呢個小乘人嚟講咧，一切法都係從呢個因緣而生，緣聚呢件事就成啦。如果緣散呢件事就冇得不境空寂，就係小乘人嘅道理。咁佢哋覺得咧非常好，因此就帶埋佢兩百個弟子咧，咁啊一齊從佛出家去到佛嘅地方，佛點樣嘅嚟？ 他说是来比丘啊，就修法自乐，袈裟披身，咁就出咗家啦。咁就变咗一千二百咯。嗱，呢五十个咧就系、是、最先咧所度嘅五十个人。咁合埋就一千二百五十个人。嗱，咁啊小乘嘅比丘就有一千二百五十五个人。嗱，咁啊大乘嘅菩萨即系菩萨摩萨就十千人区。十千咪即系一万啦，但系佢啲字就唔译一万，就以呢个英文呢啲咁嘅方式嚟译成十千，即系 ten thousand。英文就冇一万呢个名嘅，系只有 ten thousand， 即系十千，即、就、系、是、我哋中国嘅一万。所以话菩萨咧系有一万个人。嗱，菩萨我哋一般人讲咧，就一定咧要有一间庙啊，咁啊供到佢。就叫做菩萨，冇错，呢啲都系叫做肯定系叫菩萨。其实我哋人间啊，我哋人都有菩萨嘅。你只要你发心为大众服务，为大众做事，可以讲系忘我都去为呢个大众。呢、这个人发呢啲咁样嘅大心咧，都系属于啊菩萨啦。最紧要咧，唔好固执；最紧要唔好啦，分彼此，大家发心为呢个佛教一个寺庙，或者为一个佛教嘅社团，去为大众服务，你就系菩萨嘅心肠。所以我当年啊，我固然出身南华寺，我亦都喺云门寺，即系喺云老和尚重修云门寺期间咧。我亦都喺云门寺就当过月众，嗱咁啊月众就负责唱念嘅，就是、跟住个韦罗出堂回堂上殿过堂，包晒一切嘅唱念，两堂功课，乃至一切一切通常嘅唱念，都要跟个韦罗师傅咧学习语共啦吓，同韦罗师傅合作，一切殿堂佛事做得好好地。咁啊，嗰啲扳手師傅啊，坐香嘅時候咧，就一定要講開事嘅。嗱，咁啊，通常如果唔打禪七咧，禪堂啊要揚板，每日咧就有三支香最重要嘅，一支就佢哋早板香，就係過咗早堂，即係食咗早餐咧，回堂馬上就跑香，根本就遲咗蒲衣啦，連坐都未人坐啊，就跑香噶啦。嗱，咁啊，晏昼我知道佢就五板香，即系食咗午餐咧，回堂除咗袍衣，马上就跑香，要坐一支香。嗱，咁啊，晚上我知道佢七点钟咁稍开始啊，叫做养色香，呢一支香坐埋咧就开静，打钟打鼓，就全体要熄灯咧上堂休息噶啦。嗱，咁嗰啲扳手师傅啊。就常常都是这样跟我就开始，他说你欲想千人头上过，那么一定要万人脚下行，即是说你想高过一千个人，你未曾高过一千个人前，你就想万人脚下行，那么怎样行法呢？不是真正呢你想一万个人的脚下边行一行，就是说你想做一千个人的头，你想做一千个人的领导人，在他的头上高过他做领导，你就未曾做这个一千个人的领导之前，你要修福。那么怎样修法呢？要在服侍照顾一万个人，自己低低地，去不要自己看得那么高，不要让自己看得那么神圣，要在一万个老菩萨面前是请教服侍个一万个老菩萨，为佢啦吓，或者系扫地啊，或者佢有病咧，为佢煲药啊，或者照顾同佢洗衣服啊之类咧。总之就虚心下心为一万个人服务，你服务得好啦，你先至可以升上去啊，做一千个人嘅领导。所以话欲想千人头上过啊！一定要万人脚行， 我哋在正在萬人腳行嘅時候咧，就係叫做菩薩，係發菩提心，為一萬個人服務而無怨言，起早睡晚，冇半點嘅後退之心。嗱，好似叢林裏邊大寮咧，所謂飯頭啊、菜頭，顧名思義咧，飯頭就煮飯啦，就包括早上個煲粥啦。嗱，咁啊，菜頭就包括朝早。如果中午啦，咁啊煮菜啦，食粥食饭添啊，啲餸咸啊，菜蔬都要食啦。嗱咁啊，舊時就冇石油氣嘅，亦都冇煤氣嘅，全部都係燒柴。咁啊呢只鍋嗰個灶咧嚇，根本啊前邊睇唔到後邊，後邊睇唔到前邊，所以燒火咧就一定要揾到個人咧燒火，就叫做火頭。咁啊嗰啲柴咧就好大一嚿嘅。支支可以講粗過個手臂嘅，咁咪要佢負責燒火。咁呢啲都係為大眾服務啊，呢啲都係為大眾結緣啊。就除咗一個例外，就係、是、個點座師傅啦。呢、這個點座師傅咧，就係、是、大寮嘅頭有香玩嘅。邊個人走去大寮囉囉嗦嗦嘅話咧，唔好話普通人入嚟，佢要搏佢兩個香板。就算大和尚入嚟。都不可以在廚房指手畫腳，因為不是他的責任。大和尚入來搗亂，他都要剝兩個香板。所以這個就是廚房的頭，就是點座師傅。他做什麼呢？專門煮小菜。這個小菜就不是煮給私人吃，就是客堂呢今天有這個貴賓光臨，或者有齋主來做佛事或者共眾啦，咁啊當然客堂就要招呼佢食餐啦，或者早餐就或者午餐，咁招呼佢咧就唔係同大眾咁去齋堂過堂，就個另外咧就煮幾味小菜招呼佢，咁啊客堂就下個條子，啊今日咧有幾多圍齋主嚟，兩圍或者三圍，需要咧或者六個菜一個湯，每一個圍就或者四個菜一個湯。寫得清清楚楚，咁啊點樣做法就你話先啦。咁你就揸住呢個單咧，去庫房攞齋料就做啦。咁啊呢個就叫做點座師傅，係大寮嘅頭，任何人都唔可以到呢個大寮咧搞事，或者咧硬硬炸炸揾嘢食整嘢食。如果邊個唔聽話，佢有響板嘅，整個大寮飯頭、菜頭、火頭、水頭。都冇香板，就係、是、呢個頭啊，所謂點座師傅咧，佢哋有支香板，可以管理整個大寮一切嘅事務。嗱，咁我哋呢啲咧喺大寮裏邊做飯頭又好，菜頭又好，燒火又好，啊煲熱水、煲滾水嘅又好，通通都係發菩提心，行菩薩道啊，為大眾服務，捨棄自己。这个修行那个时间为大众这个饮食呢调节得呢、啊、好好地令大众吃了之后呢安心去办道成就大众的道心、啊、那这些就叫做呢是真正是人间的菩萨行、啊、所以你们例如今天念佛、那这个行堂师傅无论几多个了你们坐在那里坐得四四正正不用动总之到时候念完供养咒，嗰啲行堂师傅嚟一个一个一份一份饭啊菜装得好好，等你哋受用。啊，你哋念佛，当然佢就未必念佛啦，佢哋要摆碗啊，抹干净张台啊，整好啲地方啊，去厨房咧将嗰啲饭啊菜装出嚟，准备咧好啲供养你哋。你哋食完。就念佛啦，去大典咧回向。嗱，佢在你起身去大典之前之后啊，佢就又要执碗，又要抹干净台，又要扫下个地。呢啲完全咧，你哋去修行，佢就去做嘢，都系呢一种咧，系发菩提心，各种个菩萨嘅心肠。所以菩萨呢两个字咧，就唔系话真系坐响上边，响个庙里边泥挑或者木做嘅。咁就叫做菩薩。 我哋呢啲为呢个社会、为呢个佛教利益大众、辅助大众，令大众生个欢喜心，一心一意去办道嘅，你就系叫做咧现实个菩萨啦。所以菩萨固然系泥挑木做菩萨，最紧我哋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牺牲个人嘅自我享受，来到咗为大众咧舍身去服务，呢、这个就菩萨啦。嗱，摩诃萨咧就即系话大菩萨，佢唔系为少部嘅人服务，佢发心一嚟得广大，系为广大嘅人群服务。好似地藏菩萨要地狱未空，佢誓不成佛，要众生道尽啊，先至方正菩提。佢所孝顺嘅唔系除咗自己父母之外，所有一切嘅众生啊，佢都要孝顺，即系话都要尊重，都要做佢哋，都要为佢哋服务。嗱，所以呢啲咁样咁广大嘅心咧，就名为叫做大菩萨啦。有几多咧？系十千人区，就有一万个大菩萨。咁即系话呢个大宝积妙慧童女经啊，佛响呢个王舍城奇遮屈山里边讲呢一部经咧，当时听经嘅人响佛座下听此部经嘅人，大比丘有1250人，菩萨摩萨系有十千，即系10000人。嗱，咁啊将呢个六种正信讲完之后咧，我哋就跟住入呢个正文啦。佢话是王舍城有长者女，名为妙慧，佢年始8岁，面貌端正，容色时好，诸相具足，系见者欢喜。嗱，咁呢部经啊，既然嘅标题是大宝积里面的妙慧童女经，这个主角主要的人就是妙慧童女。那么究竟这个妙慧童女是什么人物呢？